实践培训， 实践培训， 联系实际， 联系实际， 实事求是， 实事求是， 繁重劳动， 繁重劳动， 从事劳动， 从事劳动， 名正言顺， 名正言顺， 烦闷不乐， 烦闷不乐。